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6章梦境内外第99集。 罗娜含糊地说，她不知道丽塔的文章什么时候能登出来。她爸爸正等着发一篇关于最近发现了弯角憨兽的精彩长文章。 当然，那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所以哈利的可能要等下一期了。 讲述伏地魔回来那天晚上的情景，对哈利来说并不轻松。丽塔追问每个细节，哈利把能记得起来的都告诉了他，知道这是他把真相公之于众的重要机会。他不知道人们会有什么反应，猜想文章会使不少人确信他完全疯了，何况还要和弯角憨兽之类的无稽之谈登在一起。但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等食死徒的越狱，使哈利迫切希望做点什么，不管成不成功。 真想看看乌姆里奇对你登报的反应。 星期一晚饭时，迪安钦佩地说，西莫在迪安旁边大口地吃着鸡肉和火腿馅饼，但哈利知道他在听。 做得对啊，哈利。 坐在对面的纳威说，他脸色苍白，但接着低声说， 一定挺难的吧，讲这些。 哈利嘟哝道， 但人们必须知道伏地魔会干什么，是不是？ 是。 纳威点头道， 还有他的食死徒，人们应该知道。我 纳威没有说完，继续吃起他的烤土豆。西莫抬起头来，但看到哈利的眼睛，马上又垂眼看着盘子。过了一会儿，迪安、西莫和纳威去了公共休息室，哈利和赫敏留下来等罗恩，他训练还没回来。秋章跟他的朋友玛丽埃塔走进了礼堂，哈利的心一沉，但秋没有看格兰芬多的桌子，而是背对着他坐了下来。 对了，我忘了问你。 赫敏望望拉文克劳的桌子，轻松地说， 你跟秋的约会怎么样？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唉，别提了。 哈利拉过一盘大黄酥皮饼吃起来， 一塌糊涂。 他跟他讲了帕迪夫茶馆里的事。 就这样。 几分钟后，他讲到了结尾，最后一点酥皮饼也消失了。 他跳起来说，再会哈利，就跑出去了。 他放下勺子看着赫敏， 这是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赫敏望着秋的背影，叹了口气。 啊，哈利。 他悲哀地说， 我很遗憾，但你真是缺点心眼儿。 我缺心眼儿？ 哈利不平地说， 前一分钟还挺好的，下一分钟他就告诉我罗杰·戴维斯约过他，还说他在那个叫人腻味的茶馆里跟塞德里克亲嘴，我能有什么感觉 啊？你看。 赫敏用对一个情绪冲动的小毛娃解释一加一等于二那么耐心的口气说， 你不应该在跟他约会的时候说你要见我。 可是 哈利急道， 是你叫我十二点去见你，把他也带去的，我要是不告诉他怎么能过去啊？ 你应该换一种方式说。 赫敏用的还是那种能把人气疯的耐心口气。 你应该说，真烦人，我逼你答应去三把扫帚，你实在不想去，很想一天都陪着他，可惜没办法，请求他跟你一起去，希望这样能早点离开，还可以说说你觉得我长得多丑。 赫敏补充道， 可我不觉得你丑啊。 哈利迷惑不解地说。赫敏笑了， 哈利，你比罗恩还差。不，你要好些。 他叹了口气，此时罗恩正好拖着沉重的身子走进礼堂，满身泥点，好像心情很坏。 你看，你说要来见我，秋不高兴了，所以他想让你嫉妒，那是他试探你有多喜欢他的方式。 是吗？ 哈利问。罗恩一屁股坐在对面的凳子上，把所有够得到的盘子都拖到他面前。 他为什么不直接问我更喜欢谁？那不是简单的多吗？ 女孩子一般不问那种问题。 赫敏说。 他们应该问的。 哈利恼火地说， 那样我就会告诉他我喜欢他，他也不用又为塞德里克的死那么伤心了。 我没说他的行为是理智的。 赫敏说，金妮走了过来，跟罗恩一样满身泥点，一脸的不高兴。 我只是想让你了解他当时的感觉。 你应该去问叔。 罗恩一边切土豆一边说， 这是女孩子的奇怪行为，让男孩子能搞懂他们。 对， 哈利热烈地说，望了望拉文克劳的桌子。秋刚刚站起来，还是没看他一眼就离开了礼堂。他感到很懊恼，回头看着罗恩和金妮问， 训练怎么样？ 一场噩梦。 罗恩粗声说。 不会吧。 赫敏看着金妮， 我相信没那么。 是的， 金妮说， 糟透了，结束时安吉丽娜都快哭了。 晚饭后，罗恩和金妮去洗澡了，哈利跟赫敏回到热闹的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做他们那做不完的作业。哈利正在琢磨天文课的一张新的星图时，弗雷德和乔治来了。 罗恩和金妮不在。 弗雷德拖过一把椅子四下看看，见哈利摇头，他说， 那就好，我们去看训练了，他们会输得落花流水，没有我们他们整个就是一堆废物。别那么说，金妮还不错。 乔治公正地说，挨着弗雷德坐了下来。 说实话，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打得这么好，我们从来没带他玩。 他从6岁起就钻进花园的扫帚棚，轮流偷用你们的扫帚。 赫敏在他那堆摇摇欲倒的古代如尼文书后面说。 哦， 乔治叹服道。 哦，那就明白了。 罗恩扑到球没有？ 赫敏从魔法屠夫集上面望过来。 如果他觉得没人看他的话，他是能扑到的。 弗雷德翻着白眼说。 所以星期六鬼飞球一飞到他那边，我们只能叫观众背过身去讲话。 他站起来烦躁地走到窗前，望着黑漆漆的校园。 你知道，魁地奇球是唯一值得让你待在这儿的东西。 赫敏瞪了他一眼。 你们要考试了。 告诉过你，我们不在乎 NEWT 考试。 弗雷德说。 速效逃课堂大功告成了，我们找到了去脓包的办法，几滴莫特拉鼠汁就能解决问题，是受了李的启发。 乔治打了个大哈欠，郁闷地看着多云的夜空。 我不知道要不要去看这场比赛。如果扎卡赖斯·史密斯打败了我们，我可能会自杀的，杀了他更可能。 弗雷德坚决地说。 这就是魁地奇球的问题。 赫敏心不在焉地说，又在埋头做古代如尼文翻译。 他把学院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 他抬头找他的魔法字音表，发现弗雷德、乔治和哈利都在瞪着他，脸上带着厌恶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就是嘛。 他不耐烦地说。 他不过是个游戏，对不对？ 赫敏。 哈利摇头说。 你对感情方面很在行，但你一点也不懂魁地奇球。 也许吧。 他绷着脸说，继续翻译。 但我的快乐不用依赖于罗恩的守门能力。 尽管哈利宁可从天文塔上跳下去也不愿对赫敏承认，但星期六看完比赛之后，他真是觉得要是能让他也不再关心魁地奇，花多少加龙他都愿意。这场比赛唯一的好处就是时间短，格兰芬多的观众只需忍受22分钟的痛苦。很难说最糟糕的是哪一个，哈利认为难分上下。罗恩14次扑漏了球，斯劳珀没打到游走球，一棍子抽到了安吉丽娜的嘴巴上。看到扎卡莱斯·史密斯带着鬼飞球冲过来，科克尖叫一声，仰面摔下了扫帚。奇迹是格兰芬多队只输了10分。金妮在赫奇帕奇找球手下比的鼻子底下抓住了飞贼，最后的比分是240-230。 你抓得好。 哈利对金妮说。公共休息室里的气氛很像一场特别凄惨的葬礼。 很幸运。 金妮耸了耸肩。 那飞贼不是很快，夏比感冒了，在关键时候打了个大喷嚏，闭上了眼睛。反正等你归队后。 金妮，我终身禁赛。 是乌姆里奇在学校期间禁赛。 金妮纠正他。 这不一样。 反正等你归队后，我想我会争取当追球手。安吉丽娜和艾莉亚明年都要走了，我更喜欢进球而不是找球。 哈利看看罗恩，他缩在角落里，眼睛盯着膝盖，手里攥着一瓶黄油啤酒。 安吉丽娜还是不肯让他离队。 金妮好像看出哈利在想什么， 他说知道他有潜力。 哈利喜欢安吉丽娜对罗恩的信心，但同时又觉得让罗恩离队其实更仁慈些。罗恩离开球场时，斯莱特林人兴高采烈地高唱着维斯莱是我们的王，他们渴望夺得魁地奇杯了。弗雷德和乔治走了过来。 我都不忍心取笑他了。 弗雷德看着罗恩那伟顿的样子说， 跟你们说吧，当他扑漏第14个球的时候， 他两只胳膊乱舞，好像在做狗爬式。 那算了，我把他留到联欢会上吧，好吗？ 罗恩此后不久便奄奄地上楼睡觉了。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哈利过了一会儿才回宿舍，这样罗恩可以假装睡着了。果然，当哈利终于回屋时，罗恩的鼾声响得有点不大真实。哈利上了床，想着这场比赛，在场外观看真是急死人。他很欣赏金妮的表现，但是觉得如果他在场上，可能会更早抓住飞贼。有一刻他在科克的脚边闪烁，要是金妮没有犹豫的话，格兰芬多也许能赢呢。乌姆里奇坐在哈利和赫敏下面，比他们低几排。有一两次他转身望着哈利，大蛤蟆嘴咧开着，在他看来分明是幸灾乐祸的笑容。躺在黑暗中一想到这里，哈利就气得热血上涌。但几分钟后，他想起睡觉前应该驱除所有的感情。斯内普在每次教完他大脑封闭术时都这么说。他试了一会儿，可是在乌姆里奇之后想到斯内普，只是增加了他的怨恨。他发现自己想的全是多么厌恶他们两个。罗恩的鼾声渐渐消失，变成了低沉缓慢的呼吸声。哈利过了很久才睡着，他的身体很疲劳，但脑子久久关不上。他梦见纳威和斯普劳特教授在有求必应屋里跳华尔兹，麦格教授吹风笛。他愉快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决定去找其他 DA 成员。可是走出房间，他发现面前不是傻巴拿巴的挂毯，而是一只火把，插在一堵石墙上。他缓缓把头转向左边，那儿，在没有窗户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黑门。他朝他走去，心中越来越兴奋。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这一次他终于要交好运，能有办法打开它。还差几步时，他狂喜地看到右边有一道微弱的蓝光，门虚掩着，他伸手去推。罗恩发出一声响亮的、刺耳的、真实的鼾声，哈利突然醒来。黑暗中他的右手举在面前，正要推开千里之外的一扇门。他让手垂落下去，有一种混杂了失望与负疚的感觉。他知道他不该看到那扇门，但同时他又那么想知道门里有什么，以至于不禁有些怨恨罗恩。要是他的呼噜晚打一分钟，